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来了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光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逗哏儿了， 相声讲究数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屑争艳，努力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功的文章会迅速不论白马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抓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祝您端午节快乐，我是空中笑林的主持人尚远，我也代表栏目组向您问好。今天是端午节啊，和接下来的两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奉上的是笑谈名家贺端午，为您播出新近录制的相声名家和新秀的实况录音。今天上半段呢，先请您听一段年轻人的作品，叫做假如没有这条路，表演者是李云飞、叶鹏。那么这个作品呢，说的是一带一路的相关知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为一带一路，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两年的一个热门话题。年轻的相声演员就把他们的创作视角和表演展示对准了这个我们热门的话题。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李云飞、叶鹏表演的假如没有这条路。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当然掌声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哎， 谢谢大家。 对，确实特别的高兴。 对， 参加这个优秀节目的集中展演， 说明我们还比较优秀。啊、 确实是，两个年轻人。 对， 一开始啊， 啊， 我们是说穿大褂。 穿大褂， 穿大褂演 啊！ 导演说呢，说别去， 怎么呢？你 穿点那个新鲜的， 新鲜的， 新的， 啊、 显得比较新锐呀、 啊， 显得比较精神呢 啊, 啊！后来我是说穿旗袍， 你你先等， 他愣不同意， 对吧？对，我觉得要穿旗袍的话，可能就不是精神了 啊， 主要就是神经了。 这怎么说话呢？ 咱俩这模穿旗袍好看吗？ 后来就很无奈的呀，很无奈的听从了他的建议啊。 怎么呢？ 穿西服。 穿西服不也挺好吗？ 我穿西服其实啊， 啊， 我心里头有点不好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人家目的是为体现两个年轻人的心 啊， 可是有的演员呢，他不够心。 哦， 有的演员呢，他落后于这个时代。有的演员呢，他在这方面就不、 等会儿，有的演员就是说我呢， 我挡着你都看见了， 您这挡着什么了？您这个，你别指我不行吗？ 对对对， 啊， 有的演员啊， 你后边也不行啊， 有的演员， 你要干什么你？别指我， 不让指啊， 别指我， 不指啊， 嗯， 有的演员啊， 你看我也不行啊你。 我这么点小眼儿你都发觉了， 多新鲜啊，就您的眼神都撇飞了都。怎么了这是？ 明说呀，就是叶鹏还落后于这个时代。 谁说我落后了？我最前沿，我最新潮，知道吗？ 最新潮。 哎， 国家发生的， 嗯， 今年 啊 发生的大事儿，最重大的，知道吗？ 两个一。 哼，你还真知道。 当然知道了 啊, 啊，告诉大家，一什么一什么， 一夫一妻。知道吗？国家方展方针政策，这谁都不能变。 我说知道，不是 啊， 太老了 是吧？ 我 提个醒，提个醒啊， 就是能让很多人富裕起来的， 一上一听， 赌博致富是吧？ 这不对是吧？ 不是 、啊、什么？ 就跟很多人吃饭相关的， 一荤一素。 哎，你再想想行不行？ 想想行， 再想想。 一文一武， 不是， 一商一勇，一唱一和，一心一意，一男一女，一东一西，一瘸一拐。 你会词儿挺多呀。 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说半天没说到点子上。 你再提个醒儿， 提最后一次啊！ 你说 你生活当中离不开的什么什么路？闭嘴。 不是那个， 你要说出什么来你、啊？ 你到底要说什么？ 说多清楚啊！一什么一什么什么什么路，一带一路。 你看这赖我吗？这赖你呀、啊！ 赖我什么？ 你说了跟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对啊， 一带一路跟咱们生活相关吗？ 怎么不相关啊？ 一带一路，一带路上丝绸之路起点在哪儿？知道吗？ 啊，哪儿？ 西安。 对呀、啊， 对吗？ 啊， 民族宫挨着西安吗？民族宫挨着西单。我 那么多废话，我知道。我是说。没有这条丝绸之路 啊， 你就说不了相声。 胡说八道， 说八道，你相声 啊， 基本功什么呀？ 说学逗唱， 说学逗唱。 对， 说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 说的可多了，什么蹦蹦蹦个儿，蹦蹦蹦个儿，这个憋死牛个儿，绕口令个儿， 可以了。 哎，你干嘛？你拦着我？ 绕口令， 绕口令， 说一个。 这太容易了，绕口令，我给大家说一个， 说一个 最简单的，大家伙都知道的 啊， 听着、特别清楚。 来，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的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这还能唱呢，知道吗？ 什么？ 吃葡萄，吃葡萄，从来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吃葡萄，从来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吃葡萄，吃葡萄，吃葡萄，葡萄皮儿，葡萄皮儿，葡萄皮儿，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哎，葡萄葡萄大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哎，葡萄葡萄。 有病啊！ 代表我口齿清晰。 没有丝绸之路， 嗯， 就没有葡萄。 这谁说的？ 葡萄原产自塔什干地区 啊，对啊， 哎，就是现在中亚呀， 啊， 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咱们国家的。 那你这你这叫你我干嘛非得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啊？ 你吃什么呀？ 我换一个不行吗？ 说呀， 我换一个我就这那个，我吃核桃不吐核桃皮儿， 扎死你！ 这差点意思是吧？ 扎死你！你看 我们 说不了了。 那学没问题， 学 啊， 能学点什么？ 学这大小买卖吆喝常学的， 吆喝一个， 吆喝一个， 吆喝一个， 吆喝这个、北京吆喝啊。卖菜的行吗？ 卖菜的， 你听着呀， 来， 绝对好听。 嗯， 香菜、辣青椒，哎，高葱、嫩芹菜，哎，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卖大黑芹，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芽嘞，香椿、辣蒜嘞，好韭菜呀、哎、呀！ 怎么样？ 你听，你听着， 什么喊什么， 多欢迎！ 不许，不许，不许，不许，不许鼓掌！ 这干嘛？ 不许鼓掌！ 拦着人家。 调门挺高 啊， 吆喝的不错， 唱的挺好， 大家伙挺欢迎， 没错。 嘿，你鼓掌 啊！ 再来一遍， 你累傻小子呀？ 不是， 怎么了？ 再来一遍， 嗯， 告诉你有什么问题， 绝对没问题。香菜，怎么了？ 没有， 为什么呀？ 《本草纲目》记载 啊， 张骞通西域，使得种贵，故名胡髓。 啊、 香菜就是盐髓呀、 啊。 胡髓， 不是，还有后面呢。辣青椒， 辣椒没有，沿海上丝绸之路，明代传入我国。 高葱 没有，《本草纲目》记载，张骞通西域，故名胡葱。 嫩芹菜 没有，《本草纲目》记载。 这个《本草纲目》怎么这么贫呢？怎么什么都是他记载的呢？ 都是他记载的呀。 不是合着咱们老祖先什么都没有？啊， 不能这么说。 为什么呀？ 没有咱们老祖先 啊， 西方好多东西都没有。 是吗？ 你想一想 哦， 两千多年前， 两千多年前， 沿着绵长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 由中国 嗯 传到西方的东西有什么？ 你这是不是有丝绸？嗯， 越来越聪明了， 这叫聪明啊！ 你得有丝绸， 丝绸之路吗？ 丝绸， 嗯， 传到了古罗马 啊，到罗马了， 哎，到古罗马国王的手中了 啊。 这说一下啊，说一下 啊， 我不会那个古罗马语啊。 嗯、那你准备？ 咱就说话稍微带点洋味儿， 带点洋味儿， 带点洋味儿。 好好好，嗯。哦，进瞧瞧啊， 总理大臣。 哎呦嚯啊， 这个东西， 嗯， 这个东西， 嗯，嚯，家伙， 忒好了。 对不起，不会说的，他会带一点洋味儿。 不，就没有洋味儿。 嗯， 疯了，这还忒好了。

哎，京剧这也是国粹 啊， 跟这西方的咱融合一下， 结合结合， 跟这西方的说唱 能试试吗？ 能试试吗？ 来来啊， 你打一个强节奏， 打一强节奏， 打强节奏， 就节奏是吧？ 节奏， 来来来，走啊走，裤衩裤衩裤衩裤裤衩裤衩裤啊说啊裤衩裤衩裤衩裤这说呀裤衩裤衩裤穿呀裤衩裤衩裤， 什么任务了还说？ 你不是说打一强节奏吗？ 那节奏是 啊， 共洽共洽共洽，不是裤衩裤衩裤衩。 那我不会， 不会没关系啊，这不这么多观众吗？ 怎么样啊？ 见您热情的双手一用 啊， 就跟刚才打那快板的节奏一样 啊， 给我拍个巴掌，咱打个节奏。 拍巴掌， 我你来哼唱一下京剧的旋律，我来这西方说唱， 咱们试试， 看能不能。 好，各位啊，咱一块来，走， 一、二、三、四。那两千多年前有条丝路连贯，那连缀起的东西文明始终没间断，从那地中海边到了黄河之畔，还有一个罗马国王闲着没事干，你想要说相声把他绕口令来练，可是没有这条丝绸之路你也玩不转，咱的四大发明还有丝绸多好看，咱传给他们茶叶，对，还有茶叶蛋，历史发展咱们再往今天看，那一带一路政策是汇集千千万，咱们两种形式在这同台展现，那你是不是编上两句也唱一段，你也唱唱唱唱， 一带一路披锦绣，合作共赢联姚，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 吓我一大跳， 哎，高兴吗？ 是应该高兴 啊， 合作的不错。 对呀，啊， 咱哥俩出去给元首演出去， 啊， 元首准得夸咱哥俩啊。 怎么夸呀？ 忒好了， 又去了。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空中小林。 空中小林哪能管饱啊？ 你听听啊。 溜鱼腐，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馍。 这也太油腻了！ 太油腻了，来点清淡的。 小葱白豆腐，一清二白呀，啊，搁点小磨香油，是香扑扑香扑扑的。 光吃菜也不成啊，你来点主食。 往下听，准有 三十高白米，二升绿豆，二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面糕。 媳妇儿，早点来啦！ 哟，怎么才来呀？人听相声都听饱了。 嘿，这媳妇儿还真省钱。空中小林每天早上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好，刚才您听到的是青年相声演员李云飞叶鹏为您带来的假如没有这条路啊，是一个非常好的新作品。下面我们为您展播的是一个曲艺啊，古曲的小段。这段录音呢和下半时段即将为您奉上的相声名家李金斗、王文林合作的作品呢，都是纪念梁小楼先生诞辰110周年曲艺专场的实况录音。这也是我们空中笑林对这次专场实况的首播。去年的12月17号，北京市文联主办，北京曲协、北京市曲艺团承办的北京艺术精品节目展演《梁音妙曲绕小楼》，纪念梁小楼先生诞辰110周年曲艺专场，在民族宫大剧院举行。梁小楼这位著名的曲艺表演艺术家、教育家、音乐家可谓桃李众多，他的学生门人汇聚一堂，为大家奉上了精彩的演出。下面呢，我们就请您听一段经典的京韵大鼓名作《碧天云外》，演唱者是梁小楼的高足，北京曲艺团的名家王玉兰。先来听听当天晚上的主持人相声名家李伟健的介绍。 请上来这个演员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曲艺界的优秀的代表，叫王玉兰。他也是得到过梁小楼老师的亲传。那么今天演唱一段当年梁小楼老师的代表作品《碧天云外》，有请。伴奏是孙红艳老师、唐珂、刘锡川，大家掌声有请。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盛远。这两天呢，为您奉上的主题是笑谈名家贺端午，为您播出这一两年我们为您录制的相声名家的剧场实况。下面您将听到的这段打灯谜是由李金斗、王文林二位合作的，这是纪念著名曲艺表演艺术家、教育家、音乐家梁小楼先生诞辰110周年曲艺专场的实况。梁小楼10岁拜师学艺，12岁就获得了铜铃昆星的称号，作为女演员上演金戈铁马的段子、三国的作品颇为得心应手，是同年龄段同时代的女演员当中成名最早的一位，曾经被刘宝全先生所赞誉。1953年，梁小楼被安排到中央歌舞团说唱组工作。1957年，北京市办起了民营公助的曲艺训练班，他舍弃了国家表演团体的高工资和地位，几次要求去教学，最终调入了曲艺训练班任教，后来又随毕业生并入了北京曲艺团。北京曲艺界的几代人都受到过梁老的爱护和指导，相声名家李金斗、王文林也是梁小楼先生的学生。下面我们先听听当天演出的主持人、青年演员李想的介绍。 那么我们北京曲协主席、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李金斗老师也是梁小楼老师的学生，而且呢，李金斗老师曾经和梁小楼老师的爱人，号称吹破天的笛子演奏家冯子存先生学过笛子演奏，关系非常的密切。今天呢，他将和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王文林老师合作，给大家带来一段传统的相声打灯谜，有请二位老师。 谢谢 谢谢。今天这个演出啊， 啊， 很特殊， 真是 啊，我们是一种感恩的演出， 没错 啊，我们都是梁老师的学生， 哎，对，教育过我们， 对，这是我们的学员班啊， 啊 啊，五科， 对， 五代人都受过老人家的恩惠， 没错，一届一届的， 真是不容易， 对， 今天能有这么多的观众 啊 来为我们捧场， 是 我们也是非常受感动， 哎，大家还真是， 没有您的关心，没有老师的培养 啊， 就没有我们哥俩的今天， 没错， 再一次给您鞠个躬，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俩演出很少， 还真是 啊，这话要说到我们第一次合作是1961年、 哦、这都快60年了， 哎，有一次呢到学校去演出 啊， 梁老师呢带着我们两个人， 没错， 说了一段叫打灯谜， 哎，那是启蒙的活， 就是今天我们要演的这个节目， 对， 60年了， 真是一个架子了、 啊、其实我们的相声老师啊 啊 啊是谁呢， 哪位， 是他的父亲， 对， 著名的相声艺术家、教育家王长友先生， 那是我父亲。 王老师是门里出身， 对 啊，师傅也很有名 啊，那是大家， 哎，单口相声大王 啊， 刘宝瑞老师， 那是我的老恩师。 岳父也了不起， 没错 啊，北京相声代表人物王世臣先生 啊，那是相声巨人， 哎。义父更了不起了， 那没错， 世界有名， 哎， 希特勒 没有，你看这都淤了，你想我这大发了，这个、 啊、 不 是， 不是， 我觉得你这不腕大吗？ 不不不不 啊， 那我也不是， 你也不是，这是说个笑话， 我知道。 总而言之 啊， 我们没有老师的培养，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那还真是。 千祥、曾瑞，包括刚才我们这师兄 王 文友的双簧，我们都是受梁老师的培养， 没错， 那时候生活很艰苦， 对 啊，没有现在这么好， 困难时期、 啊、梁老师对我们特别好， 哎呦，他疼我们、 啊、对对是、嗯、梁老师有钱， 对， 有钱，我刚才报幕说了 啊， 我是冯老师的这个徒弟， 对，要不你这么能吹呢， 对，这都是冯老师吹的，是不是啊， 那是笛子大师、 这个、为什么要学这个笛子呢， 啊， 这个梁老师呢就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安了一个副科， 哎 哎，曾瑞老师弹弦， 哎， 千祥弹琵琶， 对 啊，文友演双簧， 哎 哎，我什么都不会 啊， 梁老师很疼我， 是 说你金斗，你这个嘴皮子很薄 啊， 我跟冯老师看上你了。 哦， 你跟他学笛儿去吧。 多好， 老太太太好。 没错， 他们家住在哪儿呢？ 哪儿？ 鼓楼。 哎， 大石桥。 是， 我们要坐车去 啊。 那时候没有钱呀、啊。 对， 我说我就不去了。你别不去啊。 对 啊，我给你两毛钱 啊， 你坐车去， 那就不少了。 啊、哎，两毛钱 啊。 那在当时来说是了不得了， 那是你 三分钱一个烧饼，二分钱一胶圈， 对， 两毛钱到手了， 呵， 高兴了。 你去了没有？ 当然得去了。 不是，我就听你说烧饼胶圈了 啊，去了， 去了， 去了，到那儿啊， 啊， 冯老师也好， 那当然， 冯老师是文艺二级， 是 285块钱， 那是高工资， 那工资坐的是四合院 啊， 我不爱学这笛儿啊。 你看， 老先生还给我准备了一个笛儿、 啊， 放在那桌上 啊。 我就跟他聊天 啊啊， 哎，说我说我呀，那时候也没有表，我说、 啊、 您看这几点了 啊？ 你让我到那就10点了， 啊、 一看10点半了， 哎呦， 我说老师我得回去， 怎么了？ 我们这个中午饭 啊 是11点半开， 对， 我得走回去， 没啊是啊 得走1个小时， 你这两毛钱白给了， 哎，我跟梁老师说了让他给你钱 啊， 我说是吗？ 啊， 没给好像是没给。你这还没事儿，孩子 啊， 咱俩马凯那时候马凯就在鼓楼那儿 高级餐厅， 我请你吃饭， 你看 啊，吃完饭 啊， 我说那您看这多不合适 啊， 那我也得走了，我还得走回去，别去，我给你5毛。 呵， 我到家3点了，我玩去了。 哎呦， 哎，我玩去了。梁老师说你怎么长时间才回来？我说我得走着回来。不对呀、 啊，啊， 我跟冯老师说了给你钱。没给啊，没，哎，你看这个老冯真不是，下回去的时候 啊， 我多给你。我说那明儿就去吧。冯老师待人太好了， 真好，这两两口子都好， 老两口子都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也是教育家 啊。梁老师当时是文艺三级 啊 啊，286块钱， 你看 那是296块钱， 你看 人家梁老师到了我们学员班， 嗯， 我们有这个名额，学员班不能够有高薪 啊，对， 最高的 啊 是他父亲 啊，那就不得了了， 哎，文艺9级， 哎，教师级1级、 哎，梁老师就改文艺10级了， 你看 200多块钱降了， 对， 虽然是降了 啊， 还是有钱，还是有钱， 是 经常给我们钱 啊，真是 啊，我 前后得了好几块了， 对，1年多吧，学了1年多。 啊 啊，有一天我去了、 啊、 冯老师在屋里头拿着这笛儿， 嗯、啊、 我一看今儿老头不高兴， 怎么 我师傅您怎么了 啊， 你不要叫我师傅， 哦， 钱也给你了，你没吹过一回笛来啊，到外头千万别说我是你师傅啊，后来我也就不学了 啊， 我就回去了，但是我接上不短气， 干嘛？ 看看老头。 哎呦，好！ 哎，我给咱炒个饼 啊， 弄个炸酱面，老头挺高兴。 是， 每次走 啊， 都给5毛、啊，都给5毛。有一回我们那时候我已经出名了， 啊、 我跟那个他的大弟子， 嗯、 啊，王铁锤老师， 哎呦，那好， 王老师说一句话， 笛子也好。 我说王老师，我是李金斗，知道 啊， 不会吹笛的李金斗，跟我们老师没少要钱。说了一天，说了1万， 嗯、啊， 说到哪儿要感恩。老师对我们的培养， 没错， 所以再一次我给梁老师单独鞠一个躬，也给我师父鞠个躬，其实我的小妹就在这儿坐着，一会儿上台来跟大伙儿见个面， 好好、 啊、 好， 为什么鞠仨呢？ 嗯， 因为净给钱呢，说1000到10000呢、 啊， 相声是一种笑的意思， 幽默， 虽然这些有些水分，但是您能哈哈一笑，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没错 啊，怎么就让您笑了呢？ 那是 刚才我们报幕员说了、 啊、 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一个逗， 哎， 相声是以说为主，以学当先，逗在其中，唱单是一个艺术形式，太平歌词， 哎， 怎么让您笑了呢？跟您做一个游戏， 哦，好， 马上就让大家哈哈一笑， 做什么游戏 啊？说一回叫答非所问、 啊、哦， 行吗？ 什么叫答非所问？ 比如说我问你，你贵姓啊？ 我姓王。 错了， 哎，没有 啊， 我就姓王。 我知道你姓王， 我不姓希，我不是希特勒那个。 是啊，谁也没说你。 我姓王， 希特勒也不要你啊，对不对？你看你这模样，长得不像希特勒，啊？ 不是，我姓王，怎么错了？ 来，你看，答 非所问吗、 啊、 我问你贵姓，你说你姓王、 啊、 这叫所问所答 啊。是啊， 咱这个语言游戏的名字叫答非所问、 啊、 我问你贵姓，千万别说姓王。 那我 你说我这头是塑料的。 哦，这不是我神经病了吗？ 哎，不是神经病 啊， 天上一脚地下一脚，这算你答对了。 哦，这是问的跟答的越挨不上越算对了。 为什么叫答非所问呢？ 哎呦，那行，那没问题了。 这行吗？ 我这人经常胡说八道。 好， 没问题， 赶上了 啊。 不多啊， 啊， 五句， 就五句， 五句啊， 五十句五百句没问题， 用不了那么多，出不了五句。在今天每一位父老乡亲面前你就得露馅， 大家给做个证 啊。 我露不了馅，我这脑袋聪明、啊、没问题、 您好。 嗯， 我不会别的，我就会这个。 好 啊，虽然您不给我钱呢，但是您也是我们的上帝啊。怎么办呢？ 啊， 我跟他来这个游戏、 啊、 需要您一点掌声。 好 啊，我问他五句话。哎，谢谢谢谢、 嗯、 这五句话回答的越乱越挨不上，那算他对了。 嗯， 意思一挨上得麻烦您。 哦， 您给鼓鼓掌证明他错了，好不好？各位啊，谢谢谢谢。 没问题，您放心，我这脑子没问题。中吗？ 开始了。 好， 您贵姓啊？ 我这脑袋塑料的。 脑袋哪有塑料的？ 芙蓉姐姐是我梦中情人。 你跟她认识？ 侯月华逛商场去了。 那、啊、嗨，几句了？ 三句了。 鼓掌。 不是不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我问你几句了？ 我说三。 你看， 这句也算？这我没注意，我没注意， 没注意 啊！ 还不服？ 那是。 再来回， 来回啊！ 您别忘了鼓掌啊！你贵姓啊？ 这个李金斗啊，得乳腺癌了。 我得乳腺癌你怎么知道？ 我们家这马桶是翡翠的。 那可是个宝贝啊。 我要生二胎了。 几句了？ 三。Thank you very much。 哎，错了吧？ 没错。 鼓掌、 哎、 热烈一点。 你可太可气了， 斗在其中啊。 哎呀， 这就是一个斗嘛。 没错， 是不是？ 但是我也看出这是一种智力测验。 哎，过年了 啊， 大家做个游戏啊， 啊， 吃个饭 啊， 聊聊天、 啊、 有一个语言游戏的多好啊。 啊，对呀、啊、那叫猜谜语 啊， 又叫 打灯谜。对，灯谱 啊。你行吗？ 我好，我有外号。 谁？您什么外号？ 你不知道？ 不知道。 他们给我送的呀。 什么呀？ 灯谜姥姥啊。我打灯谜我知道多，我脑子快，猜得好。灯谜姥姥，灯谜姥姥就是我。 哎呀，这可是 你看 名声在外 啊。对呀、啊、对呀、啊、 我是一到春节 啊， 我就去参加这个打灯谜活动。 哦 啊，人家送了我一个外号， 叫 灯谜姥爷。 你占便宜吗？这不是 占便宜 啊， 你这话有点大了。 一点不大。 那咱们两人给大家来回打灯谜， 猜回谜语可以啊？ 可以啊。 但是咱们能白猜吗？ 不能白猜。 哎， 挂点赠品。 咱们 一张电影票， 哦，和50块钱。 哎，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50块钱吧。 50块钱， 50块钱， 一张电影票 啊。谁先说？ 我说一个，你猜。 好、啊， 你脑子怎么样、 哎？你说这，我要是猜着 啊， 你给我5毛。 没错 啊， 5毛不行 啊， 我得给50。 我就记住我师傅给我那5毛了。 啊、我给你50， 你给我50。 哎，对，你猜着给你50。哎，不不，你等会。你要猜不着呢， 我拿你50。 哎，对，嗯，我里外里给你100，行不行？ 可以， 什么可以？ 可以，你比我师傅好。 什么可以啊？你要猜不着，你得给我5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不就完了吗？这算什么呀？这 我跟你说一灯谜，你都没听过。 啊、不见得。 你猜、啊，你根本猜不着。 你来了，我听 听。你听这个啊，说一根柱，百根梁，没砖没瓦盖成房。你这。我这灯谜了不得，4-6杂卷，你看 这个咱们别费事 啊， 因为后边还有很多优秀的节目 啊， 很多人要跟大家见面。 对， 算我输了， 算你输了， 欠你5毛钱，五块钱， 不是五十 啊，五十，我不会就那么说。 对对，呵，你真聪明。 那当然， 5块钱我可不得五十。 对， 我告诉你啊， 这是什么呀？ 这谜底啊是雨伞， 雨伞， 哎。 那这怎么回事？ 你看雨伞，这雨伞棒 啊， 这一根柱，是不是？ 哦， 这一根柱啊， 百根梁 上不了那雨伞条啊，百根梁， 哦、 你看没有？没砖没瓦盖成房，不用砖瓦，弄一块塑料布，这就是小房子一个，遮风挡雨。你看，咱们这个谜语你猜不着，我再说你还猜不着。 说什么呀？ 你听这个， 啊、你说。 一根柱百根梁，没砖没瓦盖成房。 雨伞？ 哎，不对， 那是 这是摁钉。 这是不讲理了，不讲理了。 怎么不讲理？ 这样，我欠你50块钱，是不是？ 啊，对对， 是不是？ 对， 是不是五十？ 五十。 我说一个，你猜 啊？可以 啊，我说的好的 啊， 拢印扣字的行吗？ 什么叫拢印扣字？跟大伙说， 七个字扣成一个字， 没问题。 你猜哪个字？ 有点文学性， 好不好？ 可以 啊 啊！ 要是猜不上， 猜不着。咱们就扯平了， 扯平了啊啊！我猜着给你5毛 啊，别人你猜人家给我 100， 一百，他这账老往里滚。 我说啊，七个字啊， 好， 小孩醒了要撒睡，撒睡就是撒尿， 对， 七个字扣成一个字，您猜这是哪个字？ 我琢磨琢磨，我得研究研究啊， 动动脑子。 小孩醒了要撒睡， 哎， 这是七个字， 是 小孩醒了要撒尿，小孩我得问问他这孩子多大，他矫情。这小孩多大？ 周半 哦，他一周多一点。 哎， 哦，一周多点的小孩 啊， 那得跟着妈妈睡啊。半夜醒了，妈，干嘛呀？我要撒尿，撒尿啊！过来，我拔你，我拔你。这字念拔，没错了，绝对我拔你啊，不能说别的呀。妈，干嘛呀？我撒尿，撒尿啊！过来，我提了你。这不行，就得是拔。 这样， 对， 我跟您说啊， 啊， 虽然咱是同学 啊， 我不能难为你 啊。是， 当着这么多人， 啊、 你猜不着。这个，我换一个，我换一个，你来，好 不 好？ 不， 我换一个。 没有，我告诉你，甭 换一个， 你别换，你换什么？ 二人见面， 别， 半夜， 你等会儿。没有，这我猜着了。 猜什么字？ 小孩醒了要撒催 啊！ 这字念把， 不是把， 是把， 不是把， 绝对念把， 这就不是把吗？ 你要不说把，他没得说啊。 这确实有的说， 哎，不有什么说什么呀？ 啊， 你这人太矫情， 我才矫情，你才矫情呢。 你 不就这么点钱算？ 不是，就是100块钱的事儿， 就是， 是不是？是 不成？ 是， 不是？不是吧？ 你老得让人给你钱，你就不往能掏点吗？ 我这 拴在累头上， 对了，都锈了， 是不是？ 都锈了，我又没钱， 钱锈。 这样，你别算了，我们再给您换一个。 哎，不，这都是亲爱的朋友，没外人， 卖个头。 不是，你甭去，你跟大伙儿，咱们这回啊，咱们跟大伙儿表演表演。 怎么表演 啊？咱们让大伙看看到底练不练把。 那你怎么表演？你说 这个，咱们俩人 啊， 我呀，给你一个这个便宜。 什么便宜？ 你演我妈。 演你妈 啊？ 你呢？ 我演你儿子， 不像， 是不像， 不像，不好，不好意思， 啊、不， 不好意思， 哎，别，咱们就为了咱们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你演我妈，我演你儿子， 嗯， 咱俩在这睡觉，半夜了醒了，我说我撒尿，你要一说把，你就算输了， 我说把就算输了， 那当然了， 那我要说不说把呢？ 你不说把，你没得说，你看咱们俩， 那我也算赢，我要不说， 哎，你不说吧，就算你， 好不好？ 好， 那咱们开始， 行，咱们得在这睡觉， 这躺着， 哎，别 啊， 躺着干嘛？咱们站着就睡了， 哪有站着睡觉呢？ 咱们这是立体艺术， 哦，立体艺术 啊，就站着睡。 好的， 咱们拿扇子挡上点， 这怎么意思？ 这就算是这被窝， 哦，这是被窝， 哎，对， 啊，这被窝还在折， 你甭管那个 啊，来开始，开始 睡觉啊， 你睡着了吗？ 睡着了， 睡着你说话。 你要不问我呢？ 那怎么着呢？ 你得睡觉啊！ 哦，睡觉， 睡觉啊！ 哦， 哎， 我睡觉啊！ 啊，对啊， 你叫我是？ 那当然，我叫你， 没问题。 嗯 啊，50块钱 啊？对， 100 啊，100， 100，别得有现金是吧？ 是，你睡不睡？你 睡， 你先睡觉。 天黑了 啊？对，天黑了，先睡觉。妈。 妈，妈，妈， 行啊！我妈好，又打呼噜又咬牙的。 你不让你妈懒吗？ 你妈才懒呢。 啊， 像话吗？ 怎么了？ 你得答应啊。 还得答应。 那是、啊。 真费事儿。 那什么费事、啊？ 再来， 咱是给大家表演的嘛。 嗯。 妈， 干嘛呀？ 我这一大傻妈。 傻妈干嘛呀？ 您这什么味儿？这个？ 那你的意思呢？ 你得细声细语，你得像女同志啊。 哦，像个女的。 啊、对呀、啊。 来、 啊、 来，这我成。 啊， 我像女的。 妈， 干嘛呀？ 我撒尿。 撒尿啊？ 啊， 尿吧， 尿吧。 你看，尿吧。 不是，怎么回事？你教给孩子尿炕 啊？ 那尿炕被我都湿了。 妈给你晒 晒阴天， 妈给你烤啊， 烤糊了， 妈给你买新的。 哎，你这么矫情啊？ 没事， 没什么没事啊，干脆认输就认输，这不是就是50块钱的事吗？ 你还多大？ 哎，我一身多点啊， 一身多点 啊， 让大伙儿看看，跟你妈指手画脚的。 不是， 您不知道 啊， 我是寡妇妈，我养这孩子不容易，虽然脑子没头啊，但是也是我儿子。我的。 我妈整个人泼妇， 泼妇干嘛呀？ 你别矫情，你给人说吧， 说吧，说吧，这钱没了， 钱没怕输，你别来。 谁怕输啊？ 真是的，你来吧。 嗯， 妈，干嘛呀？我撒尿， 撒尿啊？ 啊， 下地撒去， 下地撒去， 下地撒去。 不是你这孩子多大？ 那一周半， 一周半他能下地吗？ 他往下出溜， 出溜摔死了， 摔死了，摔死了，妈再养过。这有什么呀？ 不是你不是寡妇妈吗？你这人真，你真能矫情！你给人说吧， 说把钱就没了。 大叔，你别来， 真是我告诉 你， 你 来吧， 来来、 啊， 干嘛呀？ 我撒尿， 撒尿啊！ 啊， 给你茶碗， 茶碗， 哎，茶碗，你看。 这孩子往茶碗里尿， 哎，小孩的尿他值钱就在这地方， 怎么回事？ 哎，这是治病 哦，我知道这叫童子便， 哎， 那也不行。 你喝了这个，糖尿病好了。 我喝这干嘛呀？你别矫情，给人说把， 他根本就不是把呀！ 你不说把，你没得说。 你这人太矫情了， 还谁矫情？ 50块钱质疑的吗？ 真是 当着大家的面含着不含着？ 真是啊， 真是 。 哎， 你来呀， 来呀， 妈， 干嘛？ 我撒尿。 这孩子刚尿完又尿， 我多会儿尿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李金斗、王文林二位合说的相声《打灯谜》，这是纪念梁小楼先生诞辰110周年曲艺专场的实况录音。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奉上的《我们出发吧》，明天早上6点半笑谈名家贺端午，我们继续听相声，尚远和您明天见。 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 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6月30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预约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可拨打电话010-6955-6966 6955-6966。